好啦，翻嚟呢个第三节嘅星期二得道。嗱，咁啊呢一节咧，我哋都要讲翻啲经济啦，因为咧就我哋个即系希望都讲下啲生意啊、经济啊各方面，即系比较 喂，其实原本 关心啲嘅话题咧， 原本呢个节目就系一个时事节目，咁啊讲多啲经济话题，就系讲做生意嗰边多啲嘅。咁啊，其实股市就唔系我哋想最想讲嘅，不过讲下讲下就即系开始。受到注視多咗啦，咁啊講多咗好多，咁啊今次就唔講，都唔係講股市，咁啊諗住講一個 下一節先講股市啊， 係啦，下一節先講，咁啊講之前啊提大家繼續記得幫我哋嚇、點擊廣告，咁啊 最緊要點擊廣告嚇你咧，裡面嗰個睇咧你可以睇三秒就夠㗎啦嚇。咁、如果你嫌太長咧，你就飛咗去啦嚇。我 聽啲網友講話，佢話有啲好長，係長到唔係五分鐘，佢話有啲幾廿分鐘嘅喺入邊嘅喎。我未遇過，所以我真係唔知啊。 我哋嗰個應該冇嘅，即係可能其他有啲有好長嘅廣告啦。我哋應該冇幾廿分鐘一條片嚟嘅，一套電影嚟。 係啊，話成點知好似話有廿幾分鐘嘢，定唔知幾廿幾十分鐘咁上下啦。咁啊， 長過我哋嘅。 咁所以咧，就係叫大家真係唔好睇啦。如果咁長，你就即係開個分頁。 你 click 係啦 ，click 裡面啲廣告咧就有啲連結彈出嚟，你睇嗰啲咧就仲好，或者唔睇都得嘅，因為彈咗出嚟就有廣告噶啦。嗱咁啊，多啲 like 我哋呢啲嘢啦嚇 ，share 啦，同埋 subscribe 我哋啦。咁我哋依節咧，我哋要講一個課題咧，其實係我哋每日都會用嘅嘢嚟喎。 嗯， 系嘛，就系、是、讲 Facebook 喎。 系， 喂，依个 Facebook 咧，坦白讲啊，即系呢几年嚟咧，我哋都系我哋嘅听众啦、网友啦，我谂啊，九成九都拥有 Facebook 噶啦吓，有冇边个冇噶吓？冇啊，你哋唔使咁 like， 有 Facebook 咁 like 不如以前啊，咁照计应该 Facebook 咁 like， 咁啊，同埋 like 埋我哋个 page 啊，咁应该好多 like， 系都照 顺便黑 like 俾我哋， 照计系啦。嗱，因为咧，即系最近有個嗰啲叫做年青人嘅調查，就係講嗰啲零零後啊，即係咧而家一歲，即係零二千年打後出世嗰啲咧，而家最大嗰個十八歲啦，最細可能十一二歲啦嚇，就話咧 Facebook 呢啲咧就係啲屬於嗰啲叫做咧uncle auntie 用嘅， 嗯 啊，譬如話咧，如果周晴佢係九十後啦，就周晴 auntie 啊，或者黃之峰 uncle 啊呢啲用嘅， 嗯， 咁咧年青人而家嗰啲咧。零零後嗰啲就唔用 Facebook 啦，佢哋咧用 IG、或者咧嗰個叫 Snapchat， 咁啊有個黃色嘅公仔，好似食鬼個公仔咁樣咧，有啲一點點喺度嘅，咁啊一定要用，我都試過嘗試開，但係因為年紀大咧唔係好識嘅。咁但係咧 Facebook 咧最近咧就捲入咗好多是非啦，咁我想問下大家咧，對於用 Facebook 嗰個叫做咧資深程度，嗱咁啊我自己講咗先啦。Facebook 我用了很多年、我亦都係有一段時期咧，基本上係長期俾個 Facebook 咧就 block 嘅、我試過最高峰咧，一年裡面有七個月係俾 Facebook 禁言嘅，啊禁咗冇幾耐啦，過咗十零廿日又再禁三十日，因為之前咧試過俾人投訴，因為鬧人鬧得緊要啦嚇，咁啊俾啲五毛投訴，一投訴咧就一封，因為咧你係累積噶嘛，長期有人投訴就變咗咧就一投訴就中啦。一少少事就 呢個 Facebook 都係俾人鬧得好犀利嘅，即係你一俾人集體投訴，尤其是你講一啲 post 係同政治有關啦，咁、你嘅對家亦都係同政治有關啦，咁、人哋亦都好容易動員好多人去投訴你啦，咁啊搞到你户口俾人封啦。 我俾人封過好多次噶啦，其實我而家呢個 Facebook 咧係第四個 Facebook 嚟嘅，之前已經有三個係陣亡咗，直情係刪咗 post 啊，即係直情係 close 咗個 account， 咁我而家開緊呢個第四個嚟嘅。咁啊，嗰、那個叫做咧，俾 Facebook 迫害嘅經驗咧，就我覺得講數一數二噶啦。我諗唔到有全香港嘅其他人好似我咁樣俾人俾 Facebook 迫害嘅，係連續不停咁樣迫害嘅。咁啊，到而家咧，個人開始溫和啦，年紀大咗咧，講嘢冇咁咩咧，冇咁尖鋭咧，樣樣嘢凡事留一線。咁所以咧，最近咧都開始冇事嚇。咁啊，阿刁拔咧。刁拔好似冇喎，你一定係最和平啦。你有冇俾人 block 過啊？ 哦，咁我嗰啲就冇乜嘢嘅，我嗰啲發言係好簡單嘅啫、都係講啲事實嘅嘢多啦，咁所以就冇乜嘢嘅。 咁啊 ，Johnny 咧 ，Johnny 有冇俾人封過啊？ 我咧自己講啲嘢就好溫和嘅，大家識我都知啦。 粗口都唔讲多句，系咪？咁咧，但系咧，我都经常俾人连累咧，搞到俾人封户口啊！因为有啲 page 无端端咧，又扯埋我落去做 admin， 个 page 俾人 ban 嘅时候，又 ban 埋我户口， 即系连 我都俾人封咗好多次啊！所以 即系连锁法 系冇错啊！ 咁佢都系受连锁法嘅迫害啦，咁啊。所以咧， 同埋咧，我最賤格嗰樣嘢係咧 ，Facebook 個上訴機制啊，好多人係叫你千祈唔好上訴，即係你封咗你去 suspend 咗之後咧，你如果嘗試咁上訴，如果佢係最終係 reject 咗你個上訴嘅時候咧，佢係會將你個 page 咧係永久封鎖咗佢噶。咁所以好多人叫你千祈寧願俾佢罰，都唔好走去上訴。咁所以其實呢個上訴機制咧係揾笨，一個懲罰性機制嚟。 仲有咧 ，Facebook 有啲人咧就譬如冇擺自己張相上落去，就會俾人投訴用假名。咁啊，投訴用假名咧，好多時啊 ，Facebook 會要求你咧就出示你嘅身份證明文件，就scan 俾佢哋嘅。咁咧，我係一直都好多，其實啲網友知道我咧嗰個叫做咧被封嘅經驗十分之豐富嘅。我已經係好多一有事咧就問我究竟點處理噶啦。咁呢啲情況千祈老虎你都唔好俾佢嚇。咁啊，過多一排咧，佢就要俾一紮嗰啲人名啊，嗰啲圖片你揀嗱，依個網係邊個，嗰個網係邊個，就證明你依個人係存在嘅，就唔係假 account 嚟嘅，咁咧就冇事噶啦嚇。咁、但最近咧，我都冇遇過啲咩 case 啦嚇，亦都好少俾人哋搞啦，因為你知道已經 溫和， 十分之溫和啦，我個人啊，亦都好客觀，好慈平啊。咁我哋點解花咁多篇幅喺度講依個 Facebook 咧？就係、是、我哋而家睇嘅 Facebook 依個咧。是不是已经是一个夕阳行业呢？因为年轻人不拜零零后不用九十后他都觉得是 uncle auntie 是吧、那些叫知风叔叔周庭婶婶、 我想最致命都未必是人不用现在反而是 Facebook 连爆几宗丑闻出来 是 即是滥用个人资料 佢係直情咧，係用咗你嘅個人資料咧，係去配對，係去影響選舉結果。今次依個叫劍橋分析係嘛？最令到 Facebook 最大鑊就係依檔叫劍橋分析啦，喺英國嘅話，丟筆知唔知有啲來龍去脈咧？ 冇啊，佢咪搞掂咗阿特朗普搞到佢做咗總統。 係，咁啊叫成功爭取喎，照計冇理由罰佢噶。 依 個功在黨國喎，功在共和黨。工作亞美利堅合眾國， 但係冇用噶。 阿 Trump 咁樣咪應該攬佢咧，即係特朗普 應該攬佢， 攬都冇用噶。因為呢、這個， 但係冇啊，特朗普孤軍棋子啊嘛，成日都講噶啦。 唔係因為講真， 食咗糊啦， 係 食咗 糊。因為講真，喺美國呢啲咁嘅制度嗰度，你估你嘅總統真係大曬嘅咩？ 我唔係啊，特朗普真係大曬啊！你唔好以為啊，但係有個問題喎，特朗普咧。從佢中意用 Twitter 多過 Facebook 咧，知道佢唔撚撐呢個 朱克伯格啦，佢撐佢仲 Twitter 啊，係啦， 冇錯啦，佢係 Twitter 總統嘛， 佢係 Twitter 治國， 冇錯啦，所以咧對呢啲 Facebook 呢啲咁嘅叫做朱克小兒啊，嚇係唔放在眼內嘅， 嚇、阿特朗普炒佢啲官咧，即係炒佢啲部署， 用 Twitter 炒 都用 Twitter 炒喎， 係啊。 喂，啲人睇到先知， 上网睇到先知，唔系啊，嗰、那个直接睇咗新闻报告 ，Twitter 话佢俾人炒咗，哦 ，I am fire 咁样，系咪啊？喂，你好似咧喺度做紧趣剧喎，吓、 啊？唔系即系咁，阿 Trump 咧靠呢个 Facebook 赢咧，咁呢个 Facebook 帮佢做咗 dirty job 之后咧，咁啊尿壶梗系要抌咗佢， 哦系啊，严臭啊而家， 可以放弃啦， 系啦。咁我覺得都係喎，因為咧，老實講咧，冇人中意同個尿壺擺埋一齊噶嘛，尿壺擺床下底都唔高興咧，臭啊嘛，係咪先？適當時候個尿壺梗係攞手掉出街噶嘛，係咪啊？ 咁所以咧，即係咧 ，Facebook 咧，即係可能好大鑊啊！今次 係嗱，朱克伯格咧，我當時咧佢話生咗個女啊，咁我啊靈機一觸，幫佢個女諗埋個名，其實咧。伯格，佢个老豆叫朱克伯格，佢个女应该朱克廿六，全名就系伯格廿六， 系嘛？就是、日文嚟噶， 系啦，或者伯格廿六都得嘅。咁啊， 我知道朱克伯格同你好大仇口 啊，系。唔系啊，喂，我都话啦，我系有一段时期啊，我一年里面有七个月系俾人禁言 唔夠兩個禮拜啊，又要坐入去，又去坐佢啲監，係嘛？係，所以我有一段時間我開咗四個後備户口，即係三個後備 account， 但已經有兩個俾人陣亡咗啦。 即係除咗講同朱克伯格啲私人恩怨啦，其實朱克伯格 Facebook 嗰個經營手法咧，係受到多方面批評得好犀利喎。即係佢都係用一個掠奪式嘅一個壟斷式嘅統治， 係 即係佢用好多方法去抄咗人哋其他新興嘅嗰啲 I T 嘅技術，就去逼死嗰啲咁嘅企業啊，或者收購咗翻嚟啊，做啲同類型嘅嘢啊。 I G 就係佢 做死其他人啫嘛。 係， 所以呢個係俾人鬧得好犀利嘅 Facebook 嗰個經營手法啦，成個策略。 嗱，咁加上咧近一年咧，我哋喺節目其實早幾個月我哋揭露咗呢個節目咧，講而家 Facebook 個經營模式咧，佢係向錢看嘅。你只要肯出得起錢咧，你嘅廣告就會曝光。你如果唔出錢嘅話咧，唔肯俾錢嘅咧，你保證你嘅 page 係冇人睇嘅。 嗯， 所以咧當時我話香港嗰個政治氣候咧，慢慢喺 Facebook 會轉變。原因就係咧嗰啲譬如親建制嘅嗰啲網媒啊，譬如時民香港啊、香港之報啊，嗰啲叫做咩幫港出聲嗰扎咁嘅嘢，嗰啲網媒啊，咩興傳媒啊，總之逢係嗰啲啦嚇。佢哋咧係曝光率好高嘅，因為佢哋願意花錢，願意買廣告，所以咧佢哋嘅曝光率同埋咧，你容易見到佢曝光，容易見到佢啲 post 喺你嗰個 Facebook 畫面出現。但係咧一啲譬如泛民嗰啲咧，佢哋由於唔肯俾錢，亦都冇錢俾嘅關係咧，佢哋嗰個 post 咧其實出咗咧，你啲朋友如果唔 share， 你完全睇唔到。你最近都睇少咗，其實講真，100毛都睇少咗，唔多，因為咧100毛冇人哋俾得咁多錢啊嘛。係咪相對嚟講啊？咁所以咧，調翻轉就時民香港上市，可能仲個 價， 嗰個價值可能仲 超購王嗰邊， 因為佢人哋捨得俾錢啊嘛，係咪先？咁變咗佢嗰個叫帶翻嚟嗰個叫做咧，財即係嗰個滾雪球效應會大啲咯。咁你唔肯俾錢啊，你慢慢越做越縮咯，係咪？咁所以你睇翻咧，以前嗰、那個即係一路一個演變就係咧。泛民或者親泛民嗰個網媒咧，係一路一路咧就好似萎縮緊嘅，佢嘅 like 數啊、share 啊，同埋接觸到個嗰、那個即係嗰覆蓋率係越嚟越低。 嗯， 咁所以咧 ，Facebook 咧係令人詬病就係咧，佢為咗入大陸，即係好多人都講啦，係加強呢個喺 Facebook 上面貼文嘅審查，尤其是一啲譬如比較針對呢個大陸啊，或者比較揭露啲大陸嗰啲黑暗嘢咧，基本上係好容易俾人 ban 嘅。因為呢個台灣已經講嘅啦。佢因為台灣發現咧，佢點解我哋啲嘢成日好咁容易俾人 ban 咧？即係尤其是講， 即係 話獨立嗰啲啊，佢話講台獨啊，或者唔係講台獨，即係講近綠營嗰啲咧，就容易俾人 ban 過近藍營嗰啲嘅。佢點解咧？原來嗰個負責審查嗰個嘢係大陸上海佬嚟嘅。 係，咁你。即係台灣係一個獨立嘅地方嚟噶嘛？你即係有啲人話唔同意，但係咧，我想問一下唔同意人咧，你習近平有冇辦法去台灣巡視一下你嘅祖你嘅領土啊？你好簡單啫嘛，你答我一句嘛。聽日啦，嗱，你聽日同我巡視台北啦，你巡視唔到噶，咁係咪你領土咧？咁你統治唔到嘅嘢嚟噶嘛？即係呢樣嘢咧，我覺得 Facebook 已經係有個已經有個立場喺度。系咪？你台灣本身就屬於台灣地方噶嘛？ 咁另外一樣嘢 ，Facebook 俾人批評得好犀利，就係佢嗰個計算嗰個運算過程啊，即係佢嗰個 algorithm， 到底佢係收集咗你幾多大數據，係根據你裏邊可能你睇某一個 post 幾多秒停留喺度幾多秒，佢就界定咗你係關注嗰一樣嘢，跟住佢就喺定時定候。計咗某個百分比，佢就 fit 翻某一啲嘢俾你。其實用戶係完全唔知道佢個 algorithm 到底係點計嘅，咁所以變咗佢係用咗好收集咗大量用戶嘅數據， 全球超過10億嘅數據， 用嚟俾佢自己。而呢樣嘢係唔公開嘅，亦都冇人攞得到嘅。咁啊攞嚟攞人做佢自己嘅廣告啊、marketing 啊，同埋甚至乎可能係政治操作啦，就好似特朗普選舉嗰陣時咁樣。 係，咁所以咧佢就即係。呢、这個生活習慣啊，即係咧，佢係掌握咗超過10億人嘅生活習慣啦，係嘛？咁每個人，你朝頭早佢又去咩地方啊？當然配合埋呢個 Google 啦，或者配合埋嗰個定位咧、你去嘅地方係啲咩地方啊？你嗰、那個睇嗰個 post， 譬如佢有啲咩喜好啊？譬如有啲人可能中意嗰啲叫做槍械，咁你咪哦。全美步槍協會咪俾錢咯，不停喂啲廣告俾佢，你嚟買機關槍啦，你買其他嘢啦，係嘛？就係咁咯。咁變咗咧， 中意嗰啲咧，你所有嘅嘢咧，就越嚟越係睇咗你中意嗰個口味嘅嘢咧，佢係越喂越多嘅，變咗咧人會好容易偏聽。正如好似早兩年咁樣，本土派啲人好流行，佢哋身邊嘅所有朋友 share 嘅都係同一樣嘢，就算係假嘅內容農場，佢哋都 share 到樂此不疲。即係呢樣嘢咧，我覺得咧 Facebook 嗰個問題就係咁樣咧，你即係群埋曬嘅啲人咧，身邊所接觸嘅人咧，個圈越劃越細，到最後你就係、是、基本上咧，你身邊嘅朋友全部同你係一模一樣嘅，同一隻型號嘅變咗，係嘛？你見有個嗰啲內容農場係人都知係假嘅咧 ，HKJAM 都仍然啲人不斷 share 嘅， 係、哦、啊， 係嘛？跟住咧 ，Facebook 俾人鬧得好勁，就係、是、不停咁，其實係發布緊假新聞啊，變咗一個發布假新聞嘅媒體嘅道具啊，媒介 嘅媒介。咁尤其是有個咧就話中援家庭一家十一口啊，攞香港政府幾萬蚊，啲人全部唔使做咁樣。喂，嗰、那個完全唔係嗰回事嚟嘅，根本就亂噏。 即係呢條假新聞隔一排就見到有人 share 一次啊， 差唔多日日都有嘅。跟住咧又話咧有個咧就可以中援家庭可以買七人車。就可以養起一架七人車。喂，講呢啲嘢出嚟，究竟有冇？根本咧 ，share 嗰個都好有問題。問題就係咧，佢喺 Facebook 不斷存在 ，Facebook 亦都唔去禁止，亦都唔去打擊。 誒，佢係咁嘅，佢間唔中咧就唔知點解會浮一次出嚟嘅。 係啊，不斷有嘅、 啊。但唔知點解嘅喎，每一次浮出嚟咧都會有人 share 嘅喎。 係啊，即係所以話咧，即係 Facebook 嗰個出現咧，初初係有對人類有幫助，到而家咧。對人類危害越嚟越大，因為佢係不斷發放一啲假資訊啦。咁而家 Facebook 股價咧最高今年啊52周高位咧就195蚊。係咁啊，啱啱上個禮拜五收市，因為而家美股應該未開市啊。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就未開始啦，就係、是、報155蚊嘅，因為上個禮拜五急跌啦嚇。咁啊，高低位爭咗40蚊，即係超過兩成噶啦，由高位掟落嚟超過兩成。 差唔多接近四分一咯，跌咗。 冇四分，兩成啫， 系啦， 接近啦，五分一啦，系啦， 五分一有， 五分一啦有啦。咁如果人哋話咧，即係嗰啲叫傳統嘅呢個炒股票智慧咧，由高位掟落嚟兩成咧，就已經係等於熊市啦。咁 Facebook 係咪咧？我唔敢講佢係熊市，但係咧 ，Facebook 絕對係一個比較其實係開始業務走緊下坡嘅間企業嚟。 嗯， 即係喺嗰個高科技公司嚟講啊，嗱。如果你用 Facebook 嚟同其他巨企比亞馬遜啦，亞馬遜就仲係向上嘅一個行業啦。咁阿里巴巴、騰訊都仲係向上緊嘅。咁另外 Google 又係啦 ，Google 係啦， 比較嗰幾隻大嘅巨企嘅。咁但係 Facebook 咧，好明顯佢嗰個市場咧係開始收窄萎縮緊嘅。 嗯， 尤其是我哋見到咧。當然佢仲有 IG 啦，因為 IG 就係屬於 Facebook 噶啦，有 IG 頂住，因為而家年青人原來大部分都想用 IG 多嘅，就冇人開 Facebook 噶。咁變咗咧，開 Facebook 或者用 Facebook 嗰班人咧，其實最大嘅客咧，其實就超過30歲，即係嗰個年齡層啊。咁到年青一代咧，可能已經唔用 Facebook 嘅話咧，可能對嚟緊個 Facebook 嗰個人數用戶人數會可能會萎縮啦。咁、那個增長點可能已經過咗。最高峰的增長點啊，即係而家可能係去到瓶頸，又或者開始走緊下坡。加上爆咗兩單嘢啦，一單嘢就係呢個叫做劍橋分析，另一單咧就係佢用 Android 嘅，即係 佢攞 Android 手機嘅料， 係啦，攞呢個手機嘅料，咁咧變咗咧佢係其實等於佢運用佢自己一個好大嘅數據庫，可能超過10億、20億一個咁大嘅咁龐大嘅數據庫，分析咗呢啲人嗰個喜好，中意啲乜嘢。咁佢咪可以喺廣告商度收錢啦，譬如咧，依樣嘢我賣俾邊個，嗰樣賣俾邊個，係點對點嘅。咁我哋成日都話啦，網上廣告係比呢個傳統嘅電視廣告有效啦，因為咧你係知道咗嗰個人嘅喜好，你俾咩廣告佢嘛，係 啊， 係咪？ 即係我有一次即係 Google 都係嘅，我撳過唔知某樣嘢嘅廣告咧，咁跟住呢個廣告我就係無論。即係我手機我冇 lock out account 啦嚇，我係不停咁見翻嗰個廣告嘅。佢係我每次開咩機睇翻個網頁個瀏覽器，佢都係出翻嗰個廣告俾我。我已經見咗嗰個廣告好多次噶啦。 即係咧，當時即係我哋都係比較關心政治嘅人啦，係嘛？所以咧，我哋 Facebook 或者嗰個叫做咧 Google， 甚至乎我哋玩嘅手機遊戲咧，都係有 Google 嗰度提供廣告噶嘛。佢記錄低你。看過的嘢咧，佢就喂翻啲俾你，所以咧、選舉之前我係日日都收到鄭永信嘅廣告，日日都收到嘅。 鄭永信 fans 係啊，即係咧，我玩13張啊，佢都係彈鄭永信廣告出嚟。咁、你諗下啦，即係嗰個佢係點對點喂廣告俾你嘛，係咪？咁所以咧，依、這個叫做咧即係你話佢嗰個係咪唔道德咧、侵犯私隱咧，又唔能夠講話係。 但係咧，佢事實係將你嗰個生活喜好或者你嘅習慣咧，係等於全部了解曬啦嘛，知道你中意啲乜嘢而俾乜嘢你， 係嘛？好多大數據就係會有呢一類嘅嘢嘅啦。以前有個例咧就係、是。佢我個屋企咧可能共用部電腦咁啦， 係係，哦係 喺美國嗰度嘅。佢後屘佢屋企人咧，即係個爸爸媽媽發現，咦？點解呢排咁多呢啲個 BB 仔廣告、BB 仔衫啊、尿片啊等等嘅廣告俾我嘅？ 我知道個女啊有咗啦，俾人帶咗肚啦， 冇錯。然後後屘先發現係 係啦，因為佢睇，因為佢共用嘛，咁大家都係用緊嗰樣嘢，咪係咁樣咯。咁當然啦，依個係其中一個有機會發生嘅事啦。嗱，咁所以咧，我哋嗰個即係而家嗰個分析咧，就係 Facebook 嚟緊個前景一定唔好嘅，啊，應該嗰個好會類似一百毛咁樣咧，係嗰個股價係應該會繼續跌嘅， 係即係亦都係狂派係嘛，麥加登。 佢就 咁又未至於嘅， 佢已經派好多。 佢已經派緊嘅問題就係佢嗰個，因為 Facebook 始終全球嗰個影響力佢亦都好大，佢嗰個影響力會係慢慢萎縮，但係當然唔會話一個急挫咁嘅形式啦。所以咧， 唔會有一個斷崖式嘅下跌係嘛？ 佢其實早兩日就斷崖式下跌嘅，每日都係兩日就跌咗成30蚊美金㗎啦，真係斷崖嘅。問題咧嚟緊，我覺得佢都係會反覆向下多過向上咯。如果講嗰個前景啊，所以 Facebook 嘅前景就唔好。即係如果你話咧，你哋大家有投資開美股或者科技股咧。嗰、那個 Google 雖然係貴，但係咧 Google 個前景係比 Facebook 好好多嘅，我認為嚇。即係就算你比起騰訊、比起阿里巴巴都係啦嚇。咁我哋上集已經講咗騰訊啦，其實騰訊基本上就天字第一號國企嚟嘅，係嘛？咁你估佢咧，你要計埋政治因素落去啦。所以咧，你沽空騰訊咧，基本上你死嘅機會好大嘅。佢好容易夾爆你嘅，當然你有機會賺佢短期嘅錢啦，係嘛？但係長遠咧，你一定輸俾佢嘅。如果你長沽騰訊啊，咁呢節時間差唔多之後，我哋覺得 Facebook 其實咧，你話佢係咪即刻崩潰咧？未必，但係咧會慢慢崩潰。咁啊，下一節翻嚟再傾。